只有你撒娇会让我微笑，傻到黑夜只对你说 I will love you and forevermore。 我答应 baby you will see 每一个我都属于你。Oh baby I will love you我都属于你、yeah。 看了一则新闻，说杭州的黄女士呢，因为上班的时候接了30秒钟老公的电话，就被公司辞退了。黄女士老公认为这个处罚也太严重了吧？公司反映说，特殊情况外呢，上班是不允许用手机的，否则就开除。员工都签字认可了。后来公司呢支付了黄女士33000的赔偿金，不知道对此你怎么看呢？ 可不可用余下薄若气力换取一声亲爱的，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亦不顾。想这心花不会枯，我要你在乎，没什么真心欺负，只想彼此都不厌恶。 时间呢，《舌尖三强》是回归，延续了前两季的高收视率，但是跟前两季相比呢，多了很多的质疑的声音。

有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摆，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的不是为难了自己， 是为你想吧，该为他牵挂，爱虽然你不可知吧，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 喜欢逛超市，但是你知道吗，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超市了。他对洗衣球还有速食品之类的一些我们常见的日常用品的价格一点都不懂，要么就猜高要么就猜低，靠他猜对才能够拿奖的现场观众呢看得直着急，看来富裕也限制了他的认知嘛。